笑着骂我，或是什么都别说。也许哭过笑过，只有自己懂。我想没有承诺，你戴上沉默沉默的守候。 我说算了吧，朋友，越爱越寂寞，还不是一场空。 高明俊的声线是很有特色的吧，有一点嘶哑，然后有一点虚幻，忧郁当中呢又略带着一种伤感。刚才听到的是他的话说从头。各位好，这里是小军的音乐盒，我是小军。接下来听到的是来自于吉克隽逸的 Boss。 那这一首歌呢是一首很张扬很热烈，然后又极具他个人特色唱法的歌。 怀疑世界，不要怀疑你。

这是凤飞飞1981年《好好爱我》专辑当中的一首同名标题曲。在这张专辑当中呢，绝大多数的歌曲都是堪称经典之作了。无论是创作的人，还是词曲作者或者编曲，都是下了很大的功夫的。哎，那个时候还是1981年哎，听到这些歌都觉得很难想象出来。继续来听到动力火车的叫做彼此，这是他们为《仙剑五云之凡》而演唱的主题曲，而他们的演唱也是恰到好处的体现了这部电视剧的魅力吧。 以为目的很简单，以为早晚会失散，以为这样的伙伴都只为自己打算，往前每一次转弯，每次突如其来的意外，发现彼此做的伴已经没人能替代。我的孤单就只有你明白，你的爱恨一直让我感慨，让我们痛痛快快穿这场人间的疯狂，让我们坦坦荡荡一起迎战人心的荒唐，来时路虽各有各自的梦想，却都在朝同一个渺茫天亮，一路越走越难，只有我们在彼此身旁没走散。让彼此做个伴，过去未来的跌宕终于有人能分享，我们那么不一样，甚至拥有不同的信仰，却刚好能都补上彼此心头的荒凉。我的不堪想只有你原谅， 让我们坦坦荡荡一起迎战人心的荒唐， 来时路虽各有各自的梦想，却都在朝同一个渺茫天亮， 一路越走越难，只有我们在彼此身旁没走散， 没走散， 没走散。 动力火车彼此十年的时光呢转瞬即逝了，回头想一想过去的那部经典的电视剧《仙剑奇侠传一》，其实也是曾经邀请了动力火车去演唱的，